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南方本部和海外本部9月8号发表了共同决议。决议指出，美帝侵略军披着解放者的外衣，爬进我们神圣的祖国南方，已经过去了长达71年的岁月。美军霸占南朝鲜是一种不法无法、强盗般的侵略行为，其阴险目的在于吞并整个朝鲜半岛，为实现称霸亚洲和世界野心而确保桥头堡。这帮可恶的侵略势力如今极力策划给我们民族和祖国疆土造成核浩劫，还逆行于我们同胞强烈的统一热望，来百般阻挠北南关系改善和自主统一。在美帝侵略军霸占南朝鲜的情况下，这块大地上永远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民族的夙愿统一，也不能消除核战争危机。范民联将站到3000里祖国疆土上，早日赶走美军，实现民族的完全自主和持久和平的斗争前列，并坚决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冒险的战争挑衅活动。范民联将大力推动全体同胞的大联合和大团结。决议表示热烈呼吁海内外全体同胞，在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一致奋起投入全民族的反美圣战，来从祖国疆土上赶走美帝侵略军，揭开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的新时代。